好强。 蓝河四人默默地看着，默默地赞着。别看这仅仅是一击，但以冰霜塞恩的速度和灵巧，想一击就中绝没有那么容易。对付这 BOSS 连开怪都是难点。就拿蓝河他们的 MT 灯花叶来说，上一趟下冰霜森林时，在第三次攻击时才砍到，而后一套小连击建立起了仇恨。就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，换些一般的队伍来，经常是 MT 被搞到残疾，也没建立好仇恨，最终倒是常把仇恨见到无奈给 MT 治疗的牧师身上去。君莫笑这边挑空冰霜塞恩，跟着就是几个技能追上，打出一套浮空中的连击。但冰霜塞恩那可是有名字的 BOSS， 对付有可能无限的浮空连，没有点手段怎么行？就见半空中的他突然蓝光一闪，立刻踪影不见。蓝河等人都没有大惊小怪，冰霜塞恩就是有这么一个瞬间移动一样的技能。正在找寻这家伙移动到哪儿，四人却都听到噗一记被刺中的声音。望过去时，就见君莫笑的战矛依然在冰霜塞恩的身上戳戳戳。蓝河四人一怔，再往原处一看，原位置上也还有个君莫笑来着。影分身吗？四人当然看得出来，这些技能都见得多了，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让人惊诧的是，君莫笑能第一时间就追上冰霜塞恩的瞬移。想到这一点，蓝河四人都有些惊恐。他们知道冰霜塞恩在瞬间移动前也是会有一些表现的，就像一个法师施展法术，从他吟唱时举手抬足所指的位置，是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一法术释放的位置。但是这毕竟是个瞬发法术，表现也只是短短的一瞬，结果君莫笑依然能捕捉清楚对方瞬移的位置。这种事儿不是在理论上才有可能的吗？冰霜塞恩的瞬间移动当然也是有冷却的，用了一次不灵，被君莫笑一通海扁，全面落在下风。估计他当 BOSS 这么久也没这么窝囊过，想出刀想出法术，但却总被对方抢先一步给破坏了。 大家上！ 蓝河发现他们四人好像又开始欣赏起单挑视频了，连忙招呼了一声，一起冲上。和冰霜塞恩的战斗本是一场行走在仇恨边缘的战斗，如蓝河他们这种只带一个 MT 的高手队，更需要细细判断 MT 与冰霜塞恩之间的仇恨，以免 OT。 但现在在君莫笑这种打起冰霜塞恩都不会出空招的强力输出下，四人全没了这种顾忌。就算冰霜塞恩的主要仇恨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难免会有失手没打中的时候。冰霜塞恩的移动实在太快，而且不是 MT 拉住仇恨后就会站那儿和 MT 死磕的傻 BOSS。 瞬移，又瞬移了！ 蓝河等人骂着。冰霜塞恩瞬间移动冷却一好就会使用，但今天遇着了对手，君莫笑利用影分身施展出的瞬间移动不比他们，最后只剩蓝河他们四个郁闷地拍着键盘调转方向追过来赶过去。这一幕已经是多次上演了。 注意，快红血了！ 这时叶修忽的沉声说了一句。 嗯， 四人应声。红血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他们当然也早都注意到了。冰霜塞恩在红血状态时施展法术会是霸体状态，所以无法被一般攻击打断，而且释放速度更快，有一个瞬间卷起数道冰旋风的法术，对于正在围杀他的玩家非常致命。 快退！ 蓝河突见冰霜塞恩眼中凶光一现，大冰刀刷刷舞出几个刀花，冰旋风就要卷起了，连忙喊了一声，便率先从冰霜塞恩身边退了开去。另三人却不是这种贴身攻击型的，不用那么紧张，但也是集中精神做出调整。这个冰旋风是没有仇恨目标的，出来后就四散乱转。谁知就听轰一声，冰旋风没出来，冰霜塞恩却是被摔趴在地上。背摔，君魔校用了一个背摔，这技能是可以破霸体的。 跑什么？你没学猎波斩吗？ 叶修奇怪地说了一句。蓝河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，猎波斩是魔剑士的一个技能，也是可以破霸体的。由于是二十级以下的技能，所以转职是剑客的蓝河也可以学，而且一般剑客也都会学一级，不求伤害，就专为破霸体用。破霸体的技能当然可以打断霸体状态下的法术，但问题这是冰霜塞恩呢、啊、MT 开怪时经常把仇恨开到治疗身上去的冰霜塞恩，谁敢压上全队来赌自己这一破霸体技能能不能准确打中？蓝河其实也不是那么没把握，但由于有可能因为自己这一个失手就破坏了整个局面，所以他选择稳妥，结果被点了名。蓝河有点尴尬，于是厚颜无耻地回答： 嗯，没学。 嘘声响起，但那三人总算理解蓝河的心情，没嘘太久。 要学啊，破霸体很有用。 叶修说： 我知道，技能点没够，所以暂时没学，回头就去点一级。 蓝河面红耳赤，自己正在被教导基本知识啊。蓝河悻悻地返回来继续攻击，有心在冰霜塞恩再出大招时来个猎波斩为自己证明，却只恨刚刚说自己猎波斩没学来着，现在突然又用一个，怎么解释？原来不小心什么时候学了没看见？哎靠，太拙劣了。蓝河随便想想都觉得脸红。冰霜塞恩暴走后的最大威胁，因为君魔校这种无比自信的发挥给化解掉了，他也再没有什么新的花样，在五人暴力的危机下终于是倒地了，装备爆出，但蓝河等人根本就不关心，所有人齐盯向了系统消息的窗口。恭喜蓝西哥玩家蓝河、雷鸣电光、君魔校、云归、知月倾城打破副本冰霜森林通关记录，成绩20分24秒11。蓝河四人亲身感受了这次副本通关全过程，早在清理掉第一波怪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只要不失误，破记录是必然的，他们本不该对这结果有什么意外，但是这个破记录的幅度却依然让四人很是澎湃了一下。上一个记录是中草堂的26分12秒48，结果他们一次性就给提高了5分多钟。记录这种东西哪有这样大步提高的呀？以蓝河他们这些过来人的身份，都知这东西被轮个10次8次都算是少的，每次提升的幅度基本都在1分以内。像蓝河他们这样简约省事儿，直接提升5分多钟的事儿，着实有些不讲理。相比起来，其他玩家看到这条系统消息后，那就是完全震惊了。20级转过职离开了新手村的田七等人，在冰霜森林这边又寻摸了一个玩家后，正在副本里杀得焦头烂额。此时副本的一半都还没过去，结果就见这条消息刷出，田七等人一怔，那个新和他们混在一起的陈玉已经叫了出来： 看，是大神，大神上电视了。 新人对于上电视这个新词儿学习的倒是挺快。 嗯，是啊。 天琪等人闷闷地答着，心里有点苦涩。兰溪阁，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荣耀三大工会之一，也只有这样顶尖的工会才配得上高手兄的实力。至于他们这种二流工会、二流人物，能被高手兄领着上过两次电视，已经该觉得满足了吧。三人都这忧伤呢，那边陈月却还在嘀咕， 冰霜森林不就是我们正在打的这个副本吗？ 是啊， 田七说， 20分钟，我们也打了有20分钟了呀，现在打到哪儿了？ 陈玉问。 一半。 田七郁闷，看吧，这就是认识高手兄后产生的流毒，这样两相一对比，大家成绩完全不在一个位面，由此可是会对游戏观产生怀疑的，这很严重。他们此时队中的第五人是一个叫叶未央的牧师，一直专心于治疗，没怎么说过话，此时听到四人这边讨论，冷不丁地插了句话， 你们的首杀记录主要就是靠那人拿下的。 天气一怔，他们三人的确也是上过电视，比如陈玉入队时就曾连带他们三个一起膜拜过，这让田七他们在组新人的时候倍感压力，一旦又如陈玉一般进来看到三人名字，以为加入了一个神之队，结果没有高手兄，大家又怎么神得起来，到时候多尴尬。这个叫叶未央的牧师入队后并没有发表这些惊诧言论，只是一些普通的寒暄，再就是一些打怪时的配合交流。田七三人都当他没注意到他们三个是首杀队的成员，心中有点小失落，又有些小庆幸。哪知这人此时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原来也早早就注意到三人身份的，而且跟着三人的队20分钟了，冰霜森林才杀一半，但君莫笑那边却是20分钟破纪录上电视，这很直观地反映出首杀队里君莫笑是真高手，其他人都是水货。该来的尴尬到底还是来了，田七三人挺无奈地回答， 是啊，全靠那兄弟。 靠，我说呢，跟着你们下了20分钟，怎么也看不出你们哪里是高手来。 叶未央说， 喂，你也太直接了吧。 实事求是后换来的是更加尴尬，田七几人不爽， 好了好了，接下来听我指挥。 叶未央这人突然就活跃起来了， 为什么？ 大家都问。 我是霸气雄图的高手叶未央，之前想看你们的实力才一直不发表意见的，跟你讲，我已经忍很久了， 你指挥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来我来。 靠， 原指挥田七郁闷不已， 这什么人呢，哪有自己称自己是高手的， 相比起来高手兄多谦虚啊，只拿行动来说话。 用不着。 田七完全没有被对方霸气雄图的名气给吓到， 大哥别这样啊，我们赶紧杀完出本，我还有事儿呢。 叶未央说， 哎，我来吧我来吧，求你了。靠，你来你来。 田七服了，这他妈是什么高手啊，很让人对高手两字产生破灭的感觉。 好，接下来听我指挥啊。 叶未央这一转眼的功夫连装备都换了，手提一个十字架吊坠，银光璀璨，一看就不是一般货色。 妈的，这家伙一直在装啊。 田七等人算是看出来了。叶未央这边一面指挥，一面给工会发去消息， 走眼了，那个首杀队只有君莫笑是一个高手，其他全是山寨，这不迟了，君莫笑已经被兰溪阁弄过去了，记录一下提升了5分钟，太可怕了，绝对是因为这人的加入。 唉，叶未央叹息， 你干嘛呢？ 我 MT 带着那帮山寨高手副本呢，我。 叶未央回复。与此同时，同样是通关记录被刷新后，原记录保持者中草堂的人马也是哗然一片。 20分24秒11，靠，这个太离谱了吧，蓝河那家伙没这实力。 中草堂开荒会长也是先前带队破纪录的高手车前子大发议论。 是那个君莫笑吧，肯定是这人加入提升了他们的实力。 同队高手胖大海说。 妈的，我问问蓝河。 车前子说着就给蓝河发消息。都是三大公会的上层高手，神之领域就认识，好友还是相互加过的。 喂喂，不讲究啊，你们整这么一个大高手啊。 车前子消息蓝河。 服不服，服不服，20分24秒11，你25级的时候能破吗？ 蓝河得意，在那高手面前略有点苦逼，但除此以外还是倍儿有面子。 爽， 蓝河想着。蓝河等人出来副本的时候，门外细周和灯花叶还在候着。早在队伍上电视的时候，二人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他们就是原队伍的成员呢，完全清楚队伍实力，百分百确认这5分钟记录的提升是那个君莫笑的缘故。先前对君莫笑很有些不信的灯花叶此时也很不好意思，最后纳纳地吐了句， 真是大神啊，膜拜膜拜，先前失礼了。 另一边，西周向雷鸣电光打听是怎么刷的本。雷鸣电光讲的是唾沫横飞，云归和知月倾城在一边频频侧目。 妈逼的，你敢再更扯点吗？你这样讲，这副本10分钟就该打穿了。 好了，现在副本记录已经破了。 叶修对蓝河说。 哎，是的是的，厉害厉害。 蓝河连声应道。 老兄。 叶修欲言又止。 在呢在呢。 东西啊。 什么东西？ 你看我高兴的忘了。 蓝河反应过来，对方这是在要承诺的东西。 西周，东西呢？ 东西蓝河没有随身带着，就是西周，也是蓝河在副本过程中确认记录可破后招呼他去取的。荣耀里的人物移动、跳跃、攻速都和一身负重关系相当大，所以像是刷副本记录或是 PK 这种需要最强实力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尽可能的轻装上阵。西周拿着东西过来，向君莫笑提交了交易申请。叶修同意后，东西被摆上了交易栏，赫然是强力蛛丝72个，密银吊坠2个，还有8个白狼的利齿。 怎么？ 叶修不解，这分明是他最初缴的价，而不是回过价后的内容。 兄弟，这一下直接提高了5分钟的记录，不知帮我们省了多少功夫。 蓝河说。 哦，这样啊。 叶修有点哭笑不得，他要这些材料不是图钱，全是为了打造千机伞。强力蛛丝他本来就是只需要24个，叫到72就是为了留个还价空间，盘算了那么多，结果现在人家又心甘情愿地真给了72个。白给谁不要啊？叶修不客气地收下了。再说蓝河说的那话也很在理儿，记录一次提升5分钟着实帮他们省了不少事儿。不然这5分钟的提升空间，他们不知要和其他工会角逐多少次呢。